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青高速京青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京青方向西三旗到建祥桥，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有你有我，怎么能少了他呢？好了，北京时间9:02:38，欢迎如约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新朋友站在左边，老朋友站在右边。新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是向你们敞开的哈，来随时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方便的时候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啊，老朋友呢，就是线下社群当中的那些个朋友们。好了，你们可以在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今天是2018年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正式开学的日子，当然今天已经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已经返校了哈，所以今天路上很堵，而且又是周五，要赶上今天会赶上很多的临时交通管控措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出门做好准备。今天先号是2和7，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接下来看看让你欢喜让你忧的汽车零配件，不是零配件了，就是汽车新添加的功能。今天来说说让大家吐槽的又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无钥匙启动哈。不少车主对于无钥匙启动的功能大为赞赏，毕竟开门不必按钥匙上的解锁按钮，打火不必拧这个钥匙，甚至下车都不必锁车，多么美妙的用车体验呀！但是不超过2个月，大部分车主必然会经历一次无奈的经历，那就是钥匙呢？习惯了不摸钥匙，但是一旦钥匙随着你的爱人飞赴远方出差的时候，能做的只有从机场回家去备用钥匙，或者呼叫拖车了。这个配点音效哈。是啊，怎么办呢？其实呢，生物识别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别说指纹了，就连虹膜呢识别呢也已经进入民用领域。难道就不用 就不能引入到车辆的技术当中吗？如果手机尚能指纹解锁，如果汽车生产厂商广泛的推广指纹来启动车辆，哎，那么对于车辆的安保等级呢，应该会更上一层楼的。当无钥匙启动真的没有钥匙的时候，身上的手指才不会忘带呀。对，不用钥匙，就是手指头不就行了吗？手指头随时都会带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名 Fifth Harmony Sledgehammer。 第九名 王力宏就是现在。 第八名 郑秀文独一无二。 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 第七名 苏打绿嬉戏之后。 如果你曾经错过一点梦，清晰的想象的轮廓。 第六名 波波爱就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舞美组合他们这种有质感的声音，听到他们这首大锤利用剪影技术显出的 MV 的视觉感也升级哈。

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 又听到了，又听到了王力宏的就是现在。王力宏一路走过来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惊喜，然后这首歌呢又是因为电影《黑帽黑客》而激发鼓舞创作的灵感，就是现在。而谢谢王力宏一直致力推广于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舞台。上到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十位，第九位王力宏就是现在，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就是棒，就是应当领先在世界的潮流，因为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人一直在努力努力努力着做这种结合哈，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接受的口味。比如说王力宏是一个，赛米郑秀文又是一位，把我们的中国的乐器改变成这个样子，充满了节奏和速度感。张响的赛米独一无二的魅力，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8位。来，方便的话跟着他一起动起来吧，来伸出你的左手，伸出你的右手，独一无二。 伸手中间有把握，时间紧迫，那份爱血是火热，你可有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美如长荣，顺势交换角色，就当作这波你就很独特。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犹豫跟在眼前闪动， 郑秀文第8名的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是爱？遇见爱把心跳变快。什么是爱？让我一碰到你就在。什么是爱？爱上爱被宠成依赖，来不及关怀，恨不得去狠狠爱。爱就爱，给出一个青睐，用个眼神理睬，这就是爱。爱上你像个小孩，爱就爱，换起一次愉快，全世界都恋爱，这就是爱。爱就爱，爱就趁现在。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爱你就 love

第二名， 张杰，浩瀚。 四大皆空，色即是空，一圈是眼睛花。 第一名， 王菲，棋子。 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听到了这首活力四射的歌曲，来自猫头鹰之城 Kelly and James 合作的这首 Good Time 美好时光，上周第十五名，本周晋升了十位，来到第五位次，好像已经离不开猫头鹰之城 Adam 杨的声音了，康灵而且富有跃动的嗓音，感觉安全又有舒适，再搭配上 Kelly Jepson 的甜美女声，哦，这首歌曲真的是太赞了，有没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闲话少说，我们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都一样，被宽恕的太多泡沫，好想挣脱，却逃不开的沼泽，不断的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你知道我很卑微，只会妥协，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想击碎对面的我，希望回到原点，找到希望的方向。 走走在蓝天，

讲，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 燃烧的自由灵魂，写满青春的记忆，青春奔跑友谊敢闯，五月天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就像是夏天，一想到就充满了热情，想穿着 T 恤跟他们一起去疯，在演唱会跟着他们一起摇着荧光棒为他们打 call， 跟着他们一起唱，同时也唱我们自己的青春和我们的倔强。五月天的倔强上周第13名，本周晋升10位，来到季军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万莫欺少年穷。带了泪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是空，一圈是胭脂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才必有用，千万莫欺少年穷，败了也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 来自张杰的浩瀚。近些年来，张杰的唱功有着有目共睹的飞跃，气息和混声技术炉火纯青，让他可以选择任何演唱各种音域的歌曲，但如果作为华语乐坛歌王的话，还是有一大段距离的。加油张杰，这首歌曲上周是季军位置，本周登上了亚军的位置。那么冠军宝座上的又是谁呢？听过这样一首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品之后，再来听听柔情似水的歌，可谓刚柔并济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占据，我没有坚强防备，也没有后路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 飞的棋子，王菲空灵的声音依然牵动着很多人。上周第七名的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部的榜上金曲。汽车音乐会待会到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征集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佳作不断涌现。近日又有一首名为《北京时间》的作品完成录音。这首歌曲的词作来自之前刚刚截止的歌唱北京歌词作品征集，作曲是环球唱片海外版权专属音乐人，在华语乐坛有编曲大师之称的青年音乐人李凯筹。李凯筹2000年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最开始居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繁华的小区，高楼林立，数以万计的人们在这里安家乐业，北京已经成为李凯筹的第二故乡。谈到这次的创作，他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当时是首先拿到《北京时间》这首歌词，我就非常喜欢。我觉得它从一个时间的概念上升到空间，然后囊括了记忆当中的北京和现代的北京，以及对未来北京的展望，非常喜欢。拿到这个歌词以后，我就很有灵感，然后我就想，其中一些歌词呢，它可以从一个小孩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他的前两句是爷爷奶奶的什么什么，是爸爸妈妈的什么什么，我首先就想到了我的女儿，她正好是一个小小的歌手，然后我就想以一个家庭，一家三口这种形式来给大家，创作一首歌曲。 李凯筹的妻子是著名的黑鸭子组合的成员樊同中，现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创作制作系主任。他们8岁的女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小歌手，录制过很多歌曲和故事集。樊同舟说，北京现在是他越来越离不开的故乡。 原来刚来的时候觉得很陌生，一步一步的开始融入到这个城市以后，就越来觉得 越觉得北京这个温暖。然后还有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就觉得北京已经是我一步一步的开始融入到这个城市以后，就越来觉得 越觉得北京这个温暖。然后还有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就觉得北京已经是我的第一故乡了。因为其实他现在在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已经比我的家乡时间还要长了，所以真的是离不开北京。 这首歌由他们一家三口联袂出演，由女儿担任主唱，夫妻二人担任和音。樊同舟表示，女儿录音很快，

and follow. Thank the stars, it's Friday. I'm burning like a fire gone wild on Saturday. Guess I won't be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 I'll be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是来自瑞典的 DJ 兼音乐制作人 Aviki 带来的这首 Waiting for Love。 他从小就迷恋音乐，对于电音舞曲是情有独钟哈，也受到了 Death Punk 的熏陶，加上瑞典地区发达的电音产业，让他也萌生了成为 DJ 的念头。很好听的一首作品 Waiting for Lov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啊！现在已经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现在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了，怎么能错过呢？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这个地方离北京不远，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成行了。这是正定古城。正定是距石家庄最近的古城，诞生于比北京都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古老的建城史给这里留下了诸多的古迹，所以三山不见九桥不灵，九桥不留，九塔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而著称。正定呢曾经叫做常山，三国名将赵云便出自这里。这里呢还有一座完整的按照《红楼梦》故事而建的荣国府，《红楼梦》部分剧集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怎么样，正定古城可以去看一看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来听汉林晨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放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点15分20秒，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正在直播当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啊。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这首乐曲太棒了，也是大获好评的一首歌哈，来自猫头鹰之城的这首《深海空间》，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8月28号乘坐海航 HU7959 航班从天津飞往温哥华的乘客，在万米高空和舞台剧戏台剧组的艺术家不期而遇。伴随着婉转的惊呼声，陈佩斯、杨立新带领着剧组演员一道为乘客演唱京剧《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智斗》。戏台这部在国内一路高奏票房凯歌的大热舞台剧，借此开启了首次出访之旅。据了解呢，舞台剧戏台经过半年多的周密筹划，首次走出国门，于当地时间8月31号、9月1号以及9月7号到9号分别登陆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菲律宾芭蕾舞团巅峰之作日前亮相天桥剧场，菲律宾艺术家用精湛华美的技艺为观众倾情呈现了一台芭蕾盛宴，编者细腻而大胆的想象，演员绝佳的演绎，传递给观众无限的力量和触动。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于9月拉开帷幕，本届舞蹈节以我的身体会舞蹈为主题，将运用多种形式拉近观众和舞蹈艺术之间的距离，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舞蹈魅力。9月11号到12号，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以传世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本届舞蹈节揭幕，以当代芭蕾肢体再现感人至深的爱情经典，用全新创排的舞剧风格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官享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ourself free, free, free, free。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Linka 的 Free， 不要再私信给我问，刚刚那首好听的英文歌叫什么名字？不回答哈，我已经说过了，不说第二遍。刚才是来自 Linka 的 Free， 非常轻快的一首作品。那 Linka 的这张专辑当中也都是回归清新和爽朗的曲风，占主流的歌曲，给人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那这样的音乐在路上哈，带着去出行的路上，真的是太棒了，太妙了，太赞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哦。现在和真真正正是八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本日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潘雷银澄庆的《大眼睛》。嘿，大眼睛 ，Mambo， 大眼睛，对，就是那首歌。还记得在中国好声音当中，睿智率真的潘雷银澄庆充分发挥了自己搞怪的天分，并通过对于知名歌曲的颠覆性的修改获得外界的赞誉。这什么歌都能改成潘雷银澄庆的风格哈，如此的戏谑，如此的搞怪，但是你又真的可以听进去。如今的音乐顽童呢，能量还是那样的无限，还是那样的活跃哈。好了，来有请潘雷银澄庆，大眼睛 Mambo。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Mambo， 大眼睛 Mambo， 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我可以不知道你的迷信。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今夜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从来不明白你们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我永远会祝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kidding。 Hey,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藏等你，夏天真的什么都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消防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要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就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温下一场大雨，我和你正在雨中穿行，收集每个点点滴滴。喜欢你瞪着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每天拿着苹果想定律，该爱的人吃饭都忘记。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 李斯舍的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源自于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好了，在这样的歌声里真的要跟你说再见了。开学以后九月份汽车音乐会咱们再见哈，记住北京音乐广播下周一九点汽车音乐会，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不能错过。好，意犹未尽啊，那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我是腾冰，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喽。 长大之后我的日子会怎么过？